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现在呢，离年关越来越近了，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开始在置办年货了，可能呢提前一个月大家就已经进入年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都市当中的人来说，好像年的味道呢越来越淡了。我曾经还和一个朋友在说，我说小时候一到过春节的时候，提前把那个新的衣服啊就压到那个床头，等那个大年初一早上特别兴奋的起来把新衣服换上，然后袜子包括里面的这个红秋衣红秋裤，所有的一套，你就觉得过节尤其是春节特别有那种仪式感。反而是现在可能平常我们的吃的喝的用的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了，所以对年的这种期待呢不像小时候或者当年那么浓烈的，还是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已经完全从我们的传统习俗当中淡出了，比如我刚才说的那种仪式感。还好有一样东西呢一直没有被替代，就是年夜饭。所以这个饭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光是年夜饭，在我们日常社交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饭你不得不吃啊，这个不是跟我们一日三餐相关的饭，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局。这个局你要不要去啊？去了这个局之后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是收获，或者是后果，都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社交圈子啊特别愿意谈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小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商议选题，我一下就相中这个选题了，名字叫饭局也诱惑。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五八集团中华英才网全国校园渠道总监杜然。来，有请杜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叫杜然。我是来自于五八集团中华英才网全国校园渠道总监。长期呢在学校里面从事这个校园招聘以及这个学校渠道的这种对接工作。 所以就是杜然主要是办公地点，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多数呢是在校园。 这么讲就是 再近一点，杜然，哎，离话筒近。 其实活动的区域呢其实是遍布在我们这些重点高校 啊， 全国的，就是基本上我每年大概在2/3的时间都是在出差的状态 啊。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所谓饭局诱惑到杜然这儿就成了食堂也诱惑？ 确实走过了不少学校的食堂。 哎，我觉得学校的食堂真的很好吃。好吗？ 对， 就是我从我的这个一本的院校，然后再到双学位的，再到后来广院，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最爱吃的还是食堂的那一口饭。我觉得高校食堂它的那个膳食搭配还是挺讲究的。 一个是它的菜品其实比较丰富，而且现在食堂它对于这个选材用料包括用油， 其实这个规章制度是非常的严格， 对 啊，所以说其实学生在食堂当中用餐，在安全，在目前的这个色香味，还有这种啊，而且每到年关也能看到很多高校的食堂会推出很多用心的这种给留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准备的这种年夜餐，非常的丰富，也非常好吃。 所以就是说这个食堂也诱惑一点不为过啊。 对对对对对，是 不光是饭局。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个很热的词儿叫中年油腻大叔，就是说人到中年很多的这个标配，比如说身体发福了，比如说你拿了一个保温杯里面泡的枸杞， 是是是是是， 这都是中年的标志。 没错。 再比如说你妈妈没有喊你，你也主动的穿起了秋裤，这都是证明说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对。 所以说有一个，我听到江湖上有一种说法啊，说在中国想要把一个花式美男变成油腻的中年大叔，答案只有一个，怎么变呢？就是饭局。没事多参加饭局。因为刚才我也说了，中国人社交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 对对对， 他就特别在意这些社交，就是可能有的事儿呢，在比如说办公室或者其他的场合谈不拢的时候，在饭局上也可能这个事儿就达成了默契了，达成了一致。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饭局也诱惑，希望杜然和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能有各位亲爱的听众不断的加入，也聊一聊你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是，有没有一些饭局是你想拒绝但是不得已也要参加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我们全新啊改版升级叫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青年广播，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回看我们的视频。另外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号，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晚些时间来回听和回看我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还有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先来问一下杜然，最近有没有参加一些饭局就让你就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不太想参加但是不得已必须参加的？ 有的。这个呢，这种饭局是这样，就是我大概在上个月吧，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十几年的关系，他是帮他的一个朋友想就是和我们公司的业务有一些这种比较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呢，实际上说第一呢，这种大面积的合作其实并不在我这里，我需要去帮他去再打通我们内部公司的其他部门的这种渠道和关系，再帮他做引荐。但是呢，多年的好朋友张嘴了，这个又不能不去，然后呢，就是 你明知道鸿门宴 是 有事儿求你，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东西其实从本身意愿上来说，我不是不愿意帮他，而是说，因为这个就以我们公司来讲啊，这个58这个现在有2万多人，内部的大事业部就6-7个，小部门就太多了， 就是它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非常庞大的体系。虽然我在这个体系当中，但是我并没有足够的这个资源和人脉，能认识到公司所有部门的人。 对对对，我特别理解。 对，所以在和他在和这位朋友在饭局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委婉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和这个我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也希望他对这个后果有一个结果有一个预判和预期。 对对对。 但是我也表达了我会尽力去帮他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以自己也有一点，就是说，觉得好像没有给自己朋友帮到这个忙， 也有一点点内疚， 多少有些这个内疚，所以这种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化，但是这种饭局你就确实你还不得不参加， 没错， 毕竟朋友的面子。 对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你不去也不对， 对对对 对， 去了也不对，就 是 你就是很难达到一个两全。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饭局为什么跟我们说普通的吃饭呀、大家在一起聚餐是不一样的。 对对， 之所以称之为局，就是它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所谓的暗藏玄机，排兵布阵。就刚才我特别理解杜然，尤其是可能你在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上，然后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一个生活状态的时候，别人去邀请你， 你哪怕你真的是身体不适，你真的是有太多的公务缠身，你都没有办法去说。 对， 就好像你一说就是你摆谱，就这么简单。 有的有的。 你知道我，因为我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遇。 嗯。 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比如说同学聚会， 嗯， 因为你是就现在所谓的这个职业的光环嘛， 嗯， 你是主播， 嗯， 然后又在这个两中央台和北京台都有你的节目， 嗯， 就是他就会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就是邀请高丽，高丽不来，高丽就是在摆谱。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明知道我在两个单位都供职，你知道我生存不易，其实确实是需要很多东西去打理的。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这个话没有办法张嘴， 嗯， 张嘴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理由在他们的面前都是借口。 对对对。 你就是瞧不上我们同学呗， 是， 就是我们就是还是高攀不起你呗。所以你知道我说这个话的中心思想是，我现在正有一帮同学在听节目，因为今天特别巧， 嗯， 我下了直播就有一个饭局， 哦， 就是他们攒的局。 哦哦哦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看我确实也挺忙的，我不去了哈。我今天下了直播要跟杜然有个局，所以这个就是那种尴尬。 是是是， 你刚才说到同学的这个，就是更是如此。 嗯， 因为像你自己没有帮到他，你还会有一些愧疚。 对， 他不像有的局，如果就是大家互相介绍的、认识的，让帮一个忙还好。 嗯，对， 你自己首先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社交红利的时代。 嗯， 如果谁抓住了这个社交的机会，然后谁就抓住了商机。 没错， 谁就可能通过这些人脉，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业务或者所谓的企业做得无限可能。 嗯， 因为这个我个人还是很认同的，所谓的饭局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蔓延。 嗯嗯， 慢慢的也是一个人脉的积累。 对， 所以刚才你讲到的自己的这个经历，我特别感同身受。 嗯， 我也想问一下杜然，就是那顿饭吃完之后， 嗯， 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结果， 嗯嗯嗯， 那位朋友有没有在言行上表现出对这个事儿有一点不满意？ 这个倒没有。 嗯， 因为毕竟说他和我的那位朋友关系也比较好。 嗯， 只是在这个事情没有就是给到他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之后呢，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互动就和之前他有求于我的那个状态下就慢慢的在减缓。 嗯 啊，其实我因为我的事情也比较忙，可能和他的这个事儿本身的交集也不是特别多。 哦， 啊，那么就是大家的这个联系的频率就在现在慢慢减弱化。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有时候在想，我是不是要主动再跟他沟通一下。 嗯， 啊，但是有时候也想是不是这个他那边可能现在对这个事情因为没有一个推进，我这边没有一个推进。 嗯， 那么他的感受不是太好。 嗯 啊，后来我自己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嗯 啊，因为毕竟也觉得是确实这个事儿我没有帮到他，从我内心当中多多少少对他还是有那么一丝觉得不太好意思。 嗯嗯， 啊， 杜然一看就是，你看，因为我们现在节目也是直播的，视频直播， 嗯， 大家透过这个视频也能看到，杜然一看就是厚道人、老实人。 哎，感谢感谢。 就我特别能理解他那种，可能人家把这事儿已经忘了。 嗯， 他自己过不了自己的那个心坎儿。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跟很多人说到的所谓的圈子。 嗯。 不要撕破脸硬着头皮去挤那个圈子， 是 它不属于你的，它永远不属于，就我们不要放低自己去迁就那个圈子。 对， 就是有些人和事儿也是就随他去吧。 嗯， 我觉得他该是你的朋友或者该是你的这个知己，他永远不会走，永远在那里。 哎， 如果不是你的，那我们缘分至此，不必苛求。 哎，谢谢， 对吧？ 太对了。 所以听起来好像节目要结束了一样。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饭局也诱惑。 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参加一些让你们觉得很困顿的饭局？本身你不是特别想去，但是呢又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得不去，那这个饭局给你带来的影响或者是后果是什么？希望大家在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的互动方式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爱青年计划啊，在我们的公众号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饭局也诱惑。现在呢我看到我们一直播上的数据在不断的这个叠加，有朋友已经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小编来告诉我们目前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热度。那我再问一下，杜然。 嗯， 对不起啊，刚才这个 没事， 清嗓子显得不是很职业，但是这就是最近饭局太多了导致的直接后果。 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不得已要去参加了一个饭局，那你自己有没有组织过一些饭局？就是完全，我们现在就先聊，就是带着目的性去组织的这个饭局。 应该来说，占据我80%的比例，就是饭局的比例。因为一个是我自身工作也比较忙，和朋友们相聚的时间比较少。大多数的饭局其实都是为了工作而去组织的啊，或者参与的。大多数我的参与的饭局确实是为了我自身出于工作的目的，包括我可能需要这一些社会资源的这个目的去安排的一些饭局。这种确实占比比较高啊，这个反正我据我爱人的说法就是。 没在家吃过几顿饭， 对，你不是在出差，你就是在吃饭， 所以家里也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埋怨啊。 肯定会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你有很多场合你，因为我有求于人家，所以不可避免的，我在这个饭局上我就承担着很多重的角色，我要活跃气氛，我要去引导话题，我要去。在这个觥筹交错之间去慢慢的引出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好辛苦啊。 而且呢在有些场合我还要表达出自己在这个饭局上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酒嘛。表现出自己豪爽的那一面，能够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可交。这些都会有，都反正这个饭局尤其是刻意组织的或者这种饭局就非常复杂。其实有时候不光是吃完饭累，喝酒累，这个心里其实也是蛮累的。 就是从一开始酝酿这个事儿就觉得很累。 对， 所以杜然，我其实告诉你个事儿，你完全不用通过这个豪饮来让他们看出你的这个实诚，你让他们一面就能看出这人实诚，所以咱根本不需要那种方法。但是我个人特别理解，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劝酒怎么样，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能透过一个人喝酒这个程度来看到他是不是一个实诚人儿，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民间的一种潜规则， 对， 好像就约定俗成的大家一个共识了。 对。 我觉得这种我们的其实不管是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好，我觉得尤其是中国的酒文化，我们应该给它稍稍的规正规正了。 确实是 有很多人这个疲于这样的应酬，那这个应酬里更多的就是酒桌上的应酬， 对， 确实会很辛苦。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是饭局上当时确确实实达到目的了，解决了？ 蛮多的， 就真的还是管用。 管用，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大学毕业一开始是从销售开始干的，这些年辗转做过市场，做过运营，到现在我做全国高校渠道。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销售的这个理念是贯穿在我所有的这个职业生涯概念当中的，包括我现在做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外推销我自己，通让这些我面对的人群通过我认知我背后的公司，我们的业务， 一直在跟人打交道， 一直在和人打交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酒文化是中国饭局绕不开的一个坎儿。尤其是说我个人是西北人。 你是哪儿？ 我是宁夏人。 宁夏人就是实在，我跟你说，就真的是没办法。 是吧？ 我是山西人。 您山西的？ 对，山西人就是抠嘛。 没有，西北人都是，您也是西北嘛，相当于都是这个范围之内的。我个人经验而言，就是说整个北方。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坐在这个桌上，如果没有酒，这个话匣子可能打不开。而且呢就是有些城市像山东的区域啊，像山东啊，东北啊，包括我们西北啊，就是说很多人在初次跟你见面，他跟你聊不了多长时间，说咱们先吃个饭去，他是通过吃饭你在饭桌上的表现 来判断你。 就是以我们当地就有一个很，就是其实不是太好的一个风俗习惯。我带了朋友回家，我在家里乡的朋友会开始招待他吃饭，每个人都会请他吃饭。如果他不喝酒，他们就不会和他关系拉得很近， 也会劝你是吗？ 就会问我，这个人到底喝不喝，能喝多少，来决定他们对这个人的热情程度和招待程度。 水好深呢、宁夏人民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这是一种习惯，就是包括我这么多年在全国各地出差，也会有这种体验，就是尤其是 南方地区的还好， 嗯，对， 还好，他们可能即使喝酒也是喝一些黄酒或者说红酒， 嗯， 量也比较克制，大家就点到即止，是一个点缀。 嗯， 北方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嗯， 就是你要 先干为敬， 对，你不在这个酒上表达出你足够对我的尊敬和诚意， 嗯， 可能我们之间想聊的这件事情就得往后放一放了。 嗯，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尤其是像我们身边，比如我父亲那一代人， 嗯， 他们打江山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身子板儿， 对， 还有就是原来的这些老的社交圈， 嗯， 他和现在的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社交还是不一样。 是是是，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一顿饭就是一顿饭，一桌酒就是一桌酒， 嗯， 他可能在酒桌上不会谈任何事儿， 对， 不像咱现在的饭局，这种诱惑是你要在饭局上就要把一些事情说开， 嗯， 然后我们彼此留一些余地，在饭后再去建立这样的社交关系。 对对 对, 对， 他们那一辈人，我今天我就是先高兴， 嗯， 把这顿酒吃了再说，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先成了朋友， 嗯， 我们以后的话都好说， 嗯，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饭局的这种应酬比我们现在看来要单纯很多， 哎，是是是， 但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要高很多，那真的就是一顿一顿喝出来的， 对对对， 生喝出来的， 对对对。 你刚才说到了南方人，我在去年有大量的时间因为要有工作的关系去到广州， 嗯， 我原来呢是对广州这座城市是无感的， 嗯， 我觉得它离我很远，我也很少，因为那边的气候很潮湿， 对对对， 我觉得我肯定适应不了，我也很少去。但是那次去了之后，我对广州人的印象非常好，这个好印象就是在饭桌上饭局上建立的， 嗯， 就是我会发现没有人劝酒，他就是有红酒有白酒， 嗯， 就放在都已经红酒放在醒酒器里， 嗯嗯， 白酒呢会有这个服务生，他在随时看伺机来为大家这个在做上他的服务，没有一个人劝酒，不管是之前跟你关系是不是熟络还是初次见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一个工作的应酬， 嗯， 一般工作应酬的时候难免会有人劝酒， 对， 没有人劝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点的菜品呢都是点到为止，很少有我们看的饭局就是最后浪费了很多。 是是是。 然后呢，我参加了几个饭局之后，都是不管是一个吃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程度， 嗯， 都会要求服务生打包。 确实，这个， 就是你知道他这个打包有两层意思，给我看来， 嗯， 第一个就是节约， 对 啊，不浪费，环保。第二层意思，在我看来，他没有把我当外人。 是， 你知道这种是很微妙的一种关系。 对对对。 因为那个我筷子夹过呀，但是给我是肯定不会的。 对。 第一，我觉得哎呀，面子上挂不住嘛，让人看着你还得，那北方人特别爱面子，你知道？我挂不住，哎呀，就这样吧，不用打包服务生了，我大气啊。 是。 第二个，别人筷子动过的， 嗯， 我不愿意打包回去。 对，心理上有种。 对对，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两个细节让我对广州人， 嗯， 印象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克制的， 嗯， 然后是一个理性的， 嗯， 还是一个周到的， 嗯， 就是很在意别人感受的这么一种地方的这个人情文化。 对， 我是特别特别看重的。从那之后，我对广州人的认知改变之后，我特别愿意交广州的朋友。 是这个，我有感受是，跟您的感受有点类似，也是餐桌细节。 嗯， 就是北方人在我们在外面的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 嗯， 很少会去烫洗餐具。 烫洗餐具，嗯， 对。但是我基本上和广州的这些朋友们吃饭的时候， 嗯， 我发一个特点，就是说，不管这个是在一个特别豪华的大酒楼， 嗯， 还是在街边的这种小一点的这种餐厅吃饭。 嗯， 服务员都会先端一个盘放 啊， 中间， 嗯， 然后会给你一壶热水， 对，近一点， 哎，会给你一壶热水， 嗯， 然后呢，每个人那个餐具其实都是封好的， 嗯， 你拆开之后 就已经是消过毒的， 已经消过毒的， 嗯， 然后呢，再用开水去烫一遍筷子、勺、 嗯、 茶杯、碗， 嗯， 然后这一套，然后呢，如果说我是从北方过来的， 嗯， 他会去帮助你操作这一套东西， 嗯， 然后。我刚开始不适应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讲究了？但是后来有几次经历，后来发现哦，它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和态度，而且， 嗯， 你从心理上会感觉上就是说，哎，我吃的这个东西就会更加干净。 对 啊，而这种我每次在我后来到了广州之后，我自己也会习惯这种操作方法。 嗯， 虽然我回到北京，我回到北方，我就不会了。 对， 但是你一到那个状态，你就会去融入。 嗯， 那么而且在你坐到那儿你自己开始操作这套东西的时候、嗯、其实给桌上其他的朋友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和他们是也一样的， 很亲近、 有这种我们大家的这种可能文化开始有融合的这种感觉、 对 啊，可能我会给别人也营造一种说这个人比较来接受我们这种习惯、这种方法， 所以刚才呢我们聊的就是这个饭局，所谓的目的性的这个饭局。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杜然、因为你自己刚才也说了，你80%的饭局可能都是要有这些更多的工作成分在里面，那你从你个人的就是现在把你自己就是我们设身这个整于室外吧，如果是一个要你去参加的饭局，你会不会看重他对你的这个目的性？虽然你有80%也是带着目的性的，你会不会介意这个事儿？ 其实我个人倒不太介意，因为怎么讲，我其实这些年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自身现在做这工作也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在接触很多社会上更广泛的资源、为我们这个工作去让它发挥得更好，发展得更好、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资源其实是我也许并不知道它能和我有更好的结合，对我有助力的，我是80年的，随着我越来越奔向40，就是咱们开篇提到的这种中年油腻男，因为我看到这个话确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会发现其实说开放一点的心态给别人，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帮助，因为有一些情况就是人不是万能的，你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和渠道，有些人可能虽然抱着他的目的来，但也许是可能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没错 啊，所以我多数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身体能力范围之内， 还有家里媳妇儿批准， 对，就是说我还是愿意去开放我自己的这个时间，我去帮助大家去，或者说我们大家都去交流，其实这个心态对我来讲是有不少帮助的，因为我自己也借此其实也 开拓了你的人脉， 交到了不少的朋友，也多多少对我的一些这个工作上有些助力的。 对、那如果是提前告诉你这个饭局的目的，和之前就说了，哎，来，杜然，咱一块儿吃个饭，认识几个朋友，然后在饭桌上才告诉你这顿饭其实是有目的的，你觉得这两种情况你会介意哪一种？ 我相对可能确实介意那种之前不太说明的，因为我是觉得你一般情况下我们真的有朋友这么干过，就是他之前我就以为是他单独约我，好久没见了，那我觉得确实我也跟他好久没见了，这个感情需要互相沟通嘛，联络嘛、我就说好啊，没事，我尽量把事情都安排开，我去参加，但是发现带了三个人来， 所以就尬到那儿了，是吧？ 对，然后呢一交流他说，哎，这个是哪个公司，这是谁，这是谁谁，然后这个话题就几乎全场 和工作有关了， 就和工作就和这件事儿相关，其实那天晚上我本来抱着自己的心态是很放松的， 没错特别理解 然后就是反而是这一晚上酒也没少喝，然后 话也没少说， 对，因为他那个领域我还真的不是太了解，回来以后脑子也是乱的，然后也不是太清楚。第二天早上醒了还在琢磨他这个事情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好，那我们一会儿让杜然告诉我们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我们一会儿见。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我相信透过今天这一次直播局，他一定会成为老朋友。我们要感谢五八集团中华英才网全国校园渠道总监杜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饭局的诱惑。刚才呢，杜然在广告之前提到了，就是他比较介意那种没有提前告知，但是在酒桌上饭桌上会有一些社交压力。那这样的情况让你在这顿饭之后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种轻松感。 对， 就是你脑子里一直在捋这个信息。 对对对， 这个信息的这个过滤对你来说就是消耗精力的一个很大的很繁琐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因为他就是这种局往往就是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会不断的在这几个小时去重复他的目的， 对， 然后他给你传达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捋出这个信息很重要，是因为我必须得明白什么事情我能做不能做，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必须要判断的非常清楚，然后哪怕我要直接拒绝他，那么我也要先跟我这个朋友打个招呼，说清楚这件事情，我不能让我的朋友认为说我对这个事还不完全了解，我就直接推脱掉了，那可能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哎，你怎么连我的这个忙你不帮，对吧？我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也不接受，他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就心理上会有压力，再加上往往这种情况下呢，那几个人会使劲儿跟你敬酒，然后呢， 如果你喝的过多，你第二天非常难受。 嗯 啊，所以就 那趟去的，就怎么想都 不舒服， 觉得不舒服。 对对。 那后如果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你会对之前约你的这个朋友，就是心有芥蒂吗？ 这个倒也不会。 嗯，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相对来说这个性子比较宽容一些啊。 嗯， 我顶多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人可能不是太靠谱，我感觉， 嗯， 啊，就是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先了解清楚，咱们再沟通。 嗯， 我最多说到这种程度，嗯，啊， 所以也是一种直接的一个表达。 哎，对， 我觉得也让对方会很舒服。 是是是， 不像我跟你说我记仇啊，那些给我约局的人你都想好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饭局也诱惑，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直播，我们的热度已经达到了2.4万，有朋友不断的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我们的点赞的这个小图标一直在往上飘，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很积极的一个信号，我们也谢谢大家。还有一位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是他山之石，说一直在看你们的节目。还有一位叫袁伟，这个名字熟吗？袁伟 熟 是吧？我跟你说袁伟你差不多点啊，你作为出品人天天自己当托合适吗？袁伟说杜然非常靠谱，他跟因为袁伟跟杜然也是朋友， 对对对， 所以他给我们推荐来的这些嘉宾呢都是袁伟也是自己筛选过的。 嗯嗯， 他希望呢透过这些人，不管是他们成功也好，或者他们正在打拼也好，他们身上一定会有一些优秀的品质，值得透过我们的节目来传递给更多的青年朋友，以至于影响他们。比如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是挺难拿捏的，就是他需要我们的嘉宾首先要现身说法。 嗯， 那其次呢可能就是要告诉大家，那我这个饭局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你看从历史，我始终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 你看从历史上，我们刚才我提到的鸿门宴， 嗯， 还有这个杯酒释兵权。 嗯， 鸿门宴咱都知道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对对， 他其实最终说这个刘邦建立汉王朝也是跟那一次饭局鸿门宴也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对对， 包括杯酒释兵权，这个是历史。那现在我们再看在近代巴菲特， 嗯， 巴菲特这个天价拍卖他的这个午餐已经完全成了这个商圈的一个噱头了。 对， 我是对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不理解在我说巴菲特那些他的这个把一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各种各样的他的投资学，网上书店到处都有，何必要去跟他吃一顿饭呢？万一翻译没翻译明白怎么着？所以我问一下杜然，巴菲特这个事儿你了解吧？ 我了解，我了解。 你对这个天价饭局你怎么看？ 就是其实我们跟巴菲特离得很远啊， 嗯， 非常遥远，就是站在我们这些 凡夫俗子 啊小民的角度去考，嗯，他是金融大鳄。 嗯， 其实我们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参加这个巴菲特的饭局他无非是两点。 嗯， 其实就两点。一点是说真正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去拍卖去参加他饭局的人，其实不乏有一些在社会上在行业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和知名度的。 嗯， 他可能他的事业也算还比较成功。 嗯， 他可能确实想真正去获得这个来自于前辈的指点。 嗯 啊，他可能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困难。 嗯 啊，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点拨，对他未来有帮助？ 嗯，亦或就是单纯巴菲特就是他的一个要膜拜的一个对象。 对， 他就是一个拥趸。 对，嗯，内心可能很崇拜他。 对， 啊，研究了他很多投资案例，但是他你是可能还拿不到精髓啊，有可能他就想去、这个， 见见偶像， 对，见识一下， 嗯， 交流一下。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嗯， 纯粹个人观点，这种人少数。 嗯， 大多数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可能是有钱， 对， 就去拍了。他的核心目的呢，无非是出名。 嗯， 不管交流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不管有没有取到精髓， 实际上说，他获得的是说社会对于巴菲特的认知，而把这个光环附加到了他身上。 嗯， 因为我和他吃了顿饭， 对， 我和他有了深度交流。 嗯， 我花了多少多少钱拍了这顿饭。 嗯， 各个角度来证明，第一我有实力，第二我有钱，第三我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个知名的这个 股神， 股神去进行交流。 嗯， 导致就是会让社会对我的评价和认知提升一个层次。 嗯， 提升我的身价。 嗯， 包括可能对我的公司我的事业产生特别积极有利的影响。 嗯， 我个人认为这种人是居多的。 没错 啊， 从2000年一直就是巴菲特这个竞拍午餐竞拍开始到现在，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募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2600万美元了。所以就这个他因为他对饭局上面的这个话题是不设限的， 对， 他也承诺了有问必答， 对， 这个呢也成为可能刚开始我们会有一些炒作的成分在里面，到后头呢确实有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股神用这样的方式他在做一件事情，因为巴菲特他一直也是热衷慈善嘛， 对， 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值得拿出来我们颂扬一下啊。那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是我稍微对不起啊，我稍微清一下嗓子。因为巴菲特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本身我是做财经节目的，我问了很多企业家朋友，他们其实都是有这种意向的，不管这他现在在国内的企业做的程度，还有他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他都有这种渴望。但是像刚才杜然说的这种情况是大有人在，就是我们在金字塔顶尖的人还是少部分， 对， 在下面那个基石那个部分还有很多人就是徒有钱没有名，他只是希望有一个名，就是所谓的名袍加身的话，可以为他打开更好的一个商业的思路。 对对， 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去这个饭局上，最终你会发现就是过眼云烟。你会发现从这个事儿在国内一炒作一开始，就不断的有这样的人出现。 对， 好像那一刻我们看到了新闻，某某某拍得了这个天价的饭局。过去了一年之后，他是谁，大家又忘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最终他是需要一个靠自身的实力来说话的，而不是你跟谁拍的天价吃了这顿饭。 您说的没错， 你看因为毕竟现在股神估计也救不了大家这个股市目前这样的情况，因为不管是从世界范畴还是亚洲范畴还是我们国内，都一定会经历这么一个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吃不吃这个饭跟谁吃这个饭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对对对， 重要的是怎么样来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啊。 对对， 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位叫 ABC， 他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千杯不醉或者解酒小妙招，这是想请杜然，因为他说了80%的局都是饭局酒局，你有没有自己的高招？我觉得杜然没有，因为他是西北人，他的这个骨子里的那种憨厚也好爽直也好，就不可能他教大家有这种小招，所以杜然把你那个秘籍拿出来 其实这个也不能说没有，因为这个我个人经验就是这样，就是确实我生长的这个环境包括家里面的人对酒这个东西都不排斥，而且呢有遗传基因，所以就不是有一定的量吧，但是呢也不是说喝不倒。但是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场合当中，因为我会带我很多的同事出去，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你想千杯不醉的这件事儿是不可能的 啊， 只有你喝的不够多对，你只要喝的太多了它一定会有反应的，但是它会可以说是延缓你酒精发作的时间，让你的胃更舒服一些，包括就是说可能原先这个量不是太大的，通过一些小的措施手段能让你的量适当的放大一部分，至少有一些措施能让你保证你第二天起来你胃不难受，你头不是太疼。有哪些小方法可以说一下啊？第一呢，如果你是晚上要喝的是白酒，建议你在去酒局之前半个小时喝一杯酸奶，喝一杯酸奶。第一呢它比较粘稠，有人说是喝牛奶，牛奶也有一定作用，我个人认为喝酸奶比较好，就是它比较粘稠，它会先挂在你的那个胃壁上， 保护一下， 会保护一下。然后你再喝白酒的时候呢，你会这个，先接触的不是胃壁了，是它的这个 酸奶 的成分，然后再就是说呢，在饭局中间，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多吃一点东西，多吃一点能去吸收酒精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酒就是喝酒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父辈啊。基本上就是他只要开喝是不吃东西的， 对， 这种状态是非常伤胃的，如果说你在能保持你跟这个你的这个客人喝酒的频率的时候，适当的多吃一些东西在中间，会对你的胃有很大的保护程度，第三呢是你在建议啊，在饭局结束之后，如果当面不太好安排的话， 结束之后你找个小面馆，或者让店家单独给你做一碗清汤面，面条细 一 点，对对，然后煮得烂一点，吃下去，哪怕你疼，就是喝多了你把它吐出来，你有东西吐，而且你的这个胃是整个会被这个汤和面有保护作用的，第二天不会很难受， 哎呀，杜然就是实在人，你看我们我们西北人就是实在。这个小朋友问了一下，然后杜然给支了这么多在我看来都很受用的这个招，他其实真的就像一个老大哥过来人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满满都是这个心疼啊，就是哎呀，又有这个后辈要开始走我当年的那个路，因为刚开始打拼的时候这些局必然要参加， 对对对， 必然会很辛苦，那这个伤神伤身是必然的 。 所以刚才我觉得杜然这段话呢，不算是这个所谓的职场经验分享，但是一定就是一个邻家大哥给各位这个后辈的一个关照，我觉得特别特别，他真的很实在，从酸奶到面条事无巨细。谢谢杜然。你刚才说这个有的人不是这个喝不倒，他是这个酒量没够，我就突然想，我原来有个同事特别可爱的一个90后小姑娘，是北京女孩，她就说那个咱们一块儿去喝酒吧，可以啊，你能喝多少，然后她就伸了一个指头，大家可以透过一直播看到我，摄像头看到我一个手指头，然后说一瓶啊，不是一斤呢、啊、不是一箱啊，不是什么呀，一直喝，他可以一直喝，他酒量真是了得。但是也确实不可否认，因为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个性，让别人对他也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判断，就觉得这个姑娘是可以相处的， 对， 他不会在酒桌上这个耍心眼儿，他确实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 所以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既然是聊的是饭局的诱惑，我们又聊到了酒文化，我特别想问一下，杜然也算是给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各位青年朋友来支个招啊，就是饭局，如果我们去参加饭局，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基本的几点是有的，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这个饭局是你组织的，你一定要提前，我经验是一个小时你要提前抵达这个你定好的餐厅，因为这个餐厅如果你去过的话还好，如果你没去过的话，你要对他餐厅里面到底你的包间是在几楼，厕所怎么走， 怎么停车， 结账台，这就是你要摸清楚，然后在他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发微信，告诉他，哎，比如说这个张哥、李哥，你这个车一会儿停了以后到哪儿，这个地方不太好找，快到几点的时候我在楼下等你，然后呢，你帮他把车停好之后呢，引导的时候呢，可以最快速度的到达你定好的这个包间，然后呢，再就是说他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诉求，比如说我要接上个卫生间什么，你马上能给他引导直过去，就是往往我们在面对自己年龄比较大，或者说这个行业里面辈分比较深，一些这个你向他取经啊，或者说有一些商业合作关系伙伴的时候，提前把这工作做好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错， 是能加深人家对你做工作的判断，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他发现你这么细致这么认真这么仔细，那么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应该不会比这个状态要差多少， 没错，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提前了解一下他比较爱吃哪个方面的这个口味的菜，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我们全国大多数出身于某个区域或城市的这个人，他还是比较爱吃自己当地口味的 家乡菜。 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说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说，哎，咱们约个哪儿哪儿，我知道有个湘菜馆，咱们约那儿吧，然后点菜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点的都是辣的，湘菜本身就是辣椒比较多，他点的也都是辣的，后来我再跟他约见的时候，我就只约湘菜馆， 怎么辣怎么来， 对，他去了一定开心， 对， 就他吃的会非常好，口感会非常舒适，他的这个餐桌的状态也会很好，就是这也是一个经验，如果说你能够把握到的话是最好的，或者说你实在把握不到，你根据跟他沟通的口音，可能我的口音不是特别明显啊，听不太出来，但是有些人还是能听出来的，如果能有一个基本判断是最好的，而且就是可以在前期你和他定时间定这个餐厅的时候你发给他，征求一下他一下意见，他如果说，哦，这个餐厅可以，如果你选的就是某个菜系的，说明你选对了，如果他说，哎呀，这个我看有哪个地方那一片还不错，大概咱们说一下，那说明他可能对这个餐厅或者这个菜系还是不满意，那你就要换，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这种桌餐圆桌人比较多的话、嗯、座位很重要。 嗯， 这个中国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一些这个 饭局 它的这个前辈大哥或者是主客之间，这种座位哪个是主人的位置，哪个是这个主陪的位置， 对， 哪个是这个副陪的位置，哪个是就是、这个、 特别讲究， 讲究还是蛮多的、 嗯、没错。 这样其实一方面是方便，就是说主人和客人之间大家能够宾主尽欢， 嗯 啊，不至于说冷落了某一个方面的人， 对。 再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包括说这种做事其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一种在酒桌上的反应。 嗯， 其实家里面的这种坐的这个位置其实和酒桌上是很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家里过年期间大家围坐一桌，一定是我爷爷奶奶的位置坐在最中间、 嗯、 最上面， 对， 然后在左右两边会按照重要层级依次是家里的长辈。 嗯 啊， 难怪我每年都搬绿小板凳。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是一种整体文化的反应、嗯、啊，而且通过这种座次的安排，就是说尤其是如果你能安排的比较得当， 嗯， 那么你宴请的这个人他也能感觉到你的这种 心理上 对 他会很舒服。 但如果你要安排错了， 嗯， 可能会麻烦。 没错， 对对对， 这点太重要了。 对对对， 所以一般我觉得我也有一个建议，你就说那个地方是买单的。他就不会介意了。 是是 是 我就不做了啊，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承让承让。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几点很重要，就是他从一个前期的一个工作，你的一个安排就可以让来参加这个局的人或者你主要的接待对象 对 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一个判断。 对 或者说你的合作能力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刚才杜然说的一个是提前了解对方、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前到、 嗯、 再有在到了饭桌上之后、 嗯、 我们怎么来安排这个座次、 嗯、 不要冷落了、 嗯、 宾客等等， 对对对， 这些都是一个社交的基本常识。 对，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在饭局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情商和他的这个执行力。 是是， 我觉得这一点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对对，特别有用，特别有用、嗯、那刚才杜然既然说到了我们饭局上要注意的事项，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你，因为你在这个饭局这个事儿上确实是我的前辈、 嗯、 你80%都是在外面应酬啊、 嗯、 就是你觉得饭局会不会有一些弊端呢？ 蛮多的。 嗯， 其实严格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我这个体型啊，这个肚子、 嗯、 脸就能看得出来比较胖，中年油腻男。其实这个第一个是对身体的影响是是不可逆的。 对， 就是第一什么呢，就是长期的饭局它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这个机能的下降， 嗯， 反应的下降。 嗯，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一个是你记忆力， 嗯， 有人说是随着年龄，但是我觉得喝酒是有影响的。 对 啊，你的记忆力会在下降，你反应状态是在下降。 嗯， 第二个是说你的身体就是练健身的人，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练健身的人，他们比较抗拒的一点就是喝酒。 嗯， 酒精会破坏他们就是本身之前白天锻炼的那些成果，就具体是怎么描述我不太清楚、 嗯、 专业词汇，就是酒精对身体的影响， 总而言之会有破坏， 对身体影响非常之大。 嗯， 再就是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酒呢，白酒就是度数比较高的、 嗯、 其实它从入口的这一瞬间对牙齿， 嗯， 对你的这个食道、 嗯、 口腔，对胃，这身体这一系列其实都是不是太好的。如果你的喝酒的频次不是很高的话， 嗯， 身体的恢复机能还可以，它会慢慢的调理。如果你的量很大， 嗯， 或者说你连续7天8天你都是每场不断的去、 嗯、 这个对人的身体就会影响非常之大了。而且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些食材， 嗯， 往往呢请客肯定请的都是好的。 嗯， 北方人讲究要上硬菜、嗯啊，肯定肉食比较多，南方人会精致一些，然后汤水多一些、 嗯、 啊，清淡一点。但是长期在外面吃和你家里面吃的这些家常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对 啊，长期对你身体的这种一些多余物质的堆积而一些损伤、 嗯、 这都是很那个影响很深远的。 对， 就看我现在，其实大家也想不到，我上大学时候也是120多斤的小伙， 花样美男。 所以 这个杜然是最典型的，从花样美男被饭局摧残成了油腻大叔啊， 对，引以为戒吧。 一上来就自我调侃了这下、 嗯、 我刚才就是特别认同你说的一点，就是 我是通过饭局在外面经常吃饭，有个最直观的感受，从一个吃货的角度，就是你对美食已经麻木了， 哎， 就是它彻底消磨了你这个味蕾的意志， 嗯，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你都觉得食而无味了，不管是它是饕餮大餐，还是说一些新奇古怪的小吃，对你来说它都没有什么诱惑力了，很重要。相反是家里的那一口饭，你是特别的贪恋， 对，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年龄慢慢大了吧，就愿意回家喝一口小米粥，你知道吗？ 是。 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支招嘛，在今天节目最后，也请杜然给我们支一下招，怎么除了这个饭局，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交？你觉得呢？ 这个我觉得确实需要根据情况来判断，就是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这种不同的这个，你决定在什么状况下去。组织这个饭局或者你参加哪个饭局是要依据自己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决定，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饭局解决，这个也明显不现实。即使你饭局上表现得再出色，你在后续的这个日常对接或者工作当中你表现得不好，哎，你这顿饭也是白吃， 没错， 你喝的再多的酒再难受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 对， 所以这要有一个良好的判断，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说脱离了原本大家在工作，既然工作环境下的那种状态，能让大家的沟通变得轻松自在，这是核心的一个点，主要是把握这个因素。喝酒不是目的，吃饭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说你怎么能把自己比较真实的状态呈现给你想让他了解的那个人是最关键的， 没错， 就是这种表现往往是说。是去你想这个目的是去加深对方对你的判断和认知，而不是大家坐在那个会议室坐在写字间里面对面的谈一件事，那种情况下你包装着非常厚的壳，你演的那个不是你真实的自己， 没错， 餐桌上可能会让你那个壳软化一些，让你真实性情多暴露一点，尤其是中国人讲就是说酒后吐真言，酒品如人品，很多的人可能会通过你在桌上的表现来加深对你这个人品人性的一个判断和认知，所以呢这个能利用好啊，你可以让自己表现得更好，但是呢不能说为了我觉得办事就一定要吃饭，一定要喝酒，这个观念本身是错误的， 所以我特别认同刚才杜然说的，其实在人脉当中也有这种马太效应，它其实就是你不管你在饭局上认识的这个人有多牛，你可能一顿饭之后，如果你自己自身不够硬的话，不够强大的话，它只是一顿饭而已。 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通过它把这个自己的资源扩大，它真正变成你的人脉资源，前提是你自己要强大。 对。 而不是说只想透过这一顿饭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没错。 因为大家都是江湖人嘛。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趟不一样的饭局。 是。 所以真的就是不管我们是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社交的一些诉求，我们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职业状态，前提一切归根结底都要看自己， 对对， 如果你足够强足够大，你也可以成为那个饭局的主角， 哎，是 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的话，你只是一个陪衬， 对， 喝过了也就喝过了，自己吐了也就吐了，头疼也白疼， 是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杜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饭局也诱惑，觉得意犹未尽是吧，所以我们下了直播不如就去吃顿饭吧。 好 现在听到是谭咏麟的朋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自己认为最合理的社交方式交到三五知心好友，也会成为你漫漫人生路当中不离不弃的可以搀扶帮扶的对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再次感谢杜然，也感 谢 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职场有高招，我们再见。 望你，你为了我，我为了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